民族发展的壮丽史诗。 走进春风里，共谱梦之声。改革开放40周年，和北京电台一起听见经典，听见成长。 三伏苦暑天儿，嗓子晒冒烟儿，冲个凉水澡，换件老头衫儿，脚上踏拉板儿，手里把脚扇儿。出去找两块儿，孔子河边沙盘棋，路灯底下敲三尖儿，点上冰皮羊肉串，做点毛豆小凉菜，手边开着花夹子，想念自由大的乐趣儿，逍遥快活似神仙，文艺广播伴耳边儿。87.6， 北京华医。中西医结合，皮肤病医院，0168685858，6868585858。 来了您嘞！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开心茶馆。 你们常字，跟我来您了，这是四位。给这续人，这是南京，这是天广啊。薄凉糖瓜子烟卷嘞，面包点心，看包嘞，看包嘞，当天的期待。 烟花婶，我在这儿呢。嘿，楼上你们那孩子撒尿了。 哦，说半天了，您到底是干嘛的？ 开心茶馆掌柜兼跑堂的。 谁呀、啊？谁呀、啊？谁呀、啊？你说谁这是？谁呀、啊？ 季彤和大鹏啊。 我倒霉，我就倒你们俩人身上 啊。别挨骂了。 晚上好，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，欢迎您收听开心茶馆的晚间时段，我是季彤。在接下来的时间里，还是请您继续收听王悦波在东城书馆表演的现场版评书《雍正剑侠图》。 书记上回接说着一段《雍正剑侠图》，在浙江省。浙江省滁州有个松阳县，这儿有一个剑客啊，老剑客叫云龙九县周巡。这个周巡呢会画画，会画云龙，画的还特别好。哎，人给他起这外号呢，叫云龙九县。实际呢他武术很好，少年的时候啊也闯荡江湖，岁数大了老了就回家呀，这么一忍，知道的呢是个剑客，不知道的知道这老头画画不错，都不知道会武。他有个徒弟叫黄眉童子苗吉庆。这苗吉庆啊长得比较怪，有这么一种人呢叫小人老脸儿，还有这么一种人呢是老人小脸儿，就是娃娃脸儿。这苗吉庆就是后者，娃娃脸儿，长得寒碜不说，黄头发黄眉毛，别看40-50岁了，你要一乍看呐就像10几岁的孩子似的，可是他那个打扮呢也按着小孩那么打扮自己，梳小辫儿，哎，穿着衣裳呢也穿孩褂，说现在童装，那个行为啊也是小孩的行为，说话呢也说小孩语，哎，谁跟我玩打火莲儿，火莲花卖甜瓜，甜瓜苦卖豆腐，豆腐烂摊鸡蛋， 鸡蛋鸡蛋科，有话我不说。每天背儿歌。那么实际呢，武艺很好。云龙九县周巡呐，毕生所能都教这苗吉庆。苗吉庆呢，长得呀，穿着打扮又像小孩儿，他跟人动手啊，欺骗性太大。一般人拿他当孩子，不知道身上有这么好的把式，动手就吃亏。那么周老将可有个妹妹，他这个妹夫呢姓杜，老来得子，生了这么一个儿子呢叫杜奎。这杜奎呀可怜，长得八岁呀，这个爹娘都死了，爹妈一死呢就投奔他大舅了，找这个云龙九县周巡来了。老将个一瞧太可怜了，说奎儿啊，说你跟着大舅这儿衣食无忧，吃喝不必考虑，不成问题。可我得问问你，你是打算习文呢还是习武？你要习文，我也不敢说我饱读诗书，我也不敢说我善水墨丹青，我这画拿出去多少多少钱一平尺，我也不敢准说这个。反正呢，我会的这些也够你学一阵子，但你要打算习武可麻烦了。因为什么？外边人不知道我是剑客。你看我家了有个苗吉庆啊，啊，我瞧那大哥哥不错，呸，大哥哥多大呀，我瞧他得有个十二三的，他都四十多了。那么呢，我这身能耐都交给他了。哎，他跟您学那么多年都学什么，你要不说呢，要跟我习武不照着三四十年学，学不全。当然了，你要学简单的呢，强身健体呢，那也好办。杜奎才八岁，他知道什么呀？杜奎就说，那这么着吧，那大舅，我呀文也学武也学，这在乎用功，我看哪边好学。要文上好学呢，我在文上多用功，要在武上好学，我在武上多用功。好在呢咱爷俩不是外人，您是我亲舅舅，我爹妈又没了，您教什么我就学什么。这孩子挺明白。周老将个一听，那只能这样了，那就教吧。这一教啊，苗吉庆一瞧不像话，怎么敢跟教苗吉庆的时候不一样？教苗吉庆啊真打真厉害，这教徒弟就是这样，你不厉害呀他学不会。可教这外甥不成了，舍不得打舍不得骂。为什么呢？你刺瞪这孩子，这孩子一委屈这么一哭一横着眼泪一裂本，你这说书的这个文言啊，什么叫裂本？就是尴尬尬没眼泪。这就舍不得打舍不得骂了，怎么意思呢？怕把这孩子委屈了，有点对不起妹妹跟妹夫，错来妹夫带的时候呢，郎舅老哥俩呀这个感情是很好的，要不然这大舅也不能这么尽心。 孩子本来就可怜，我是要把他栽培啊，造就出来，不厉害不行啊。有几次啊还真乖几下，说的狠点，那孩子呢就哇哇哭，这一哭啊又舍不得了，所以啊教的呢就那么回事。说白了这孩子呀也不是很用功。这苗吉庆一瞧说，是吧，我这个小表弟儿要这么跟您学，您要这么教可够呛。怎么呢，您当初教我可不是这么教来着。那真说呀，该打说还打，您这么教这不把他单位了吗，干脆我教得了，我下得去手。老头一琢磨是这么回事，打明啊你跟你师哥学得了，他教不了，合着杜奎呢跟苗吉庆学。苗吉庆狠呐，赶苗吉庆再这么一教，老头一瞧行了，怎么个儿也长了，饭量也大了，身上软硬劲儿都有了，嗯不错，苗吉庆说的对，是得严厉点。那苗吉庆功夫尊呢打的这个基础又好，老头再这么一给点拨一拔高，行了，杜奎啊随着舅父习武学了13年，这21了，21可这21足不出户。苗吉庆这几十年就这样，很少上江湖上去，别看这么大岁数了没走过江湖。杜奎呢小孩也是赶上这个松阳县这个地方啊有个会，城隍庙有个庙会，这个庙会呀办的可是真不错，在松阳县这地方啊久有历史。真要说到了这6天会上的时候，30里50里甚至有百八十里的都赶这个会，说是6天的会，真有那买卖人呐提前半个月就做准备，就到了城隍庙了，干嘛占地盘啊，说现在话得支个摊儿啊，啊收拾空一块地来，挖好了坑，栽好了杆，搭好了棚子，有的用桌椅的得摆好了啊。这6天呢说悬了，挣着1年的挑费，可见这个会之盛，人之多，热闹。眼看着到日子了，老爷子一瞧这个孩子每天除了练就是练，21了，媳妇儿也单位了，那哥现在21刚合法，21搞22结婚正合适啊，那哥过去21大龄了没出过门，也没有什么阅历，没有什么见识，这对一个小孩的成长啊也不利，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啊，是不是，你老在家卷着那算怎么回事，就跟孩子说说咱们这个松阳县呐城隍庙有6天的会，你乐意去不乐意去呀。小孩一听，那会有什么呀，你小的时候你爹妈没带你去过吗，去过，我没印象，我打8岁我爸我妈就没了，我就跟着您了，我跟着您这10来年没带我去过呀，小时候都有什么我都忘了。头一样说呀有各种小吃，那煎灌肠啊 爆肚啊，面茶呀，啊，这是北京的庙会都这个啊。你到了这个人家浙江处州松阳县，咱们不知道有什么，反正总得有小吃，是不是？人当地的小吃我不知道。孩子一听，这我在家也老吃，周家吃的也不次，这对我没多的吸引力。啊，有卖百货的，卖玩意儿的。哦，我什么也不缺呀。还有打把子卖艺的，小孩一听，哦，这还不错。您去不去呀？我不去。我什么岁数了，我还逛会？我这些年不去不去的，我也去过三四十回了，年年办呢。去可是去，在家吃啊，吃饱了喝足了，到那儿瞧什么好呢？也就是点心点心。第二呢，不许过夜。别看我放你六天假，这六天你光会玩去，每天还得回我这睡觉来。第三呢，会上瞧什么不许白瞧，咱得懂规矩。好，你这舅舅师傅是云龙九县周巡，松阳县没有不认识我的，就是你爸爸在的时候多有知道的，那么你跟我习武呢，也有很多街坊邻居们都知道。回头你出去瞧完了白瞧，看完了白看，掉脸一走，有认识你的说出去，咱们爷们挨骂，不能占人便宜，不但给钱，还得给头份钱，还得多给钱。最后这很关键了，最后一点什么？您说不许惹事，皆因为你有把式，你瞧这个练把式的就许有的练不到的地方，你多言他一还言就打起来。再有呢，这个会你别看热闹，人多的地方乱子多，就许有那不公的事情让你瞧见了。有小商小贩呐，缺斤短两，再碰上这位不开面争称，二位一矫情，你就要管管闲事。你要认什么不会，你没这个胆量，年轻气盛又有浑身的武艺，你就要啊强打出头，打抱不平，这叫更有甚者呀，会上有小吏，有小偷，有骗子，有蹦子手，有叫花子，有流氓地痞啊，经常的有一些不法之行为，甚至于说强买强卖，这样的坏事让落到你的眼睛里头，你都不容。那么咱们可说头了，不许你打架，你要跟人动手打架，我可不管你占理不占理，回来我可先罚你。再有，一旦跟人家动手，失手伤人，你下手没轻没重，他是不会的，你是会的，这一伸手他是趴下了，爬不起来了，甭说打出人命关了天了，就是把人家打的腿断胳膊折，都是舅舅我的责任，我得带人家瞧去。我偌大的年纪登门赔罪，咱别找这不字的，爽的你一人去一人回，兜里边我多给你带零钱，瞧完玩意儿看完戏吃饱了喝足了回来，好好的练一遍晚功睡你的觉，这是正经。苗继庆在旁边一听，老爷子太虚分了，都嘱咐到了，要不然我跟人去得了，你别跟人去，你还不如他呢。你别想你这么大岁数呢，性如烈火，脾气最暴，你跟着去非惹祸不行，没事也得有事儿。你家待着吧。小孩呢，用罢了早饭，哎，穿上新衣裳，舅舅给拿钱，舅舅真疼啊，娘亲舅大呀，整钱搁在里边，零钱搁在外头，真没少给带，都准备好了，去吧， 小孩顺家出来，离松阳县以西12里周家集赶这庙会，到松阳县城隍庙这点道路之上没多远，可是走得慢，为什么络绎不绝？这赶会的人太多了，屡屡行行压压叉叉，全都往城隍庙庙头的挤。赶上这个城隍庙啊，当年呢有些个灵验，哎，所以这个香火很盛，香火一盛呢，善男信女们一多，这个庙头啊就要生出一个生钱的方法来，要办会。可起了这会之后越弄越大，在当地来说呀成了个民俗了，而且是久办不衰。你要拿北京来说，五坛八庙全都有会。你说这个博云观这老道庙也有会啊，这人到了博云观打门票，据说还挺贵，进去再花钱买铜子儿打金钱眼，那里挂一铃铛，拽这个拽着据说就发财了，拽不了怎么办？再买一摞拽着算，然后呢专雇一人上底下扫去，扫钱去，扫完钱拿着大簸箕搓搓上来再卖，每年都这些钱循环往复。你说这赚多少钱呢？当然了，这个过年的谁也不在乎这30-20的，就为讨这个吉利，是不是？所以这么多年吧，年年您去您看那人都人山人海的，哪哪都算上。这个在当地松阳的这个城隍庙这庙会啊很有名的，松阳县为中心，真有10-10里地赶会的。但是那会儿人都规矩，男左女右分道而行啊，做小买卖的呢互不相扰，都是卖凉粉的。一瞧啊，庙头的这片广场东头一个西头一个，说摆一块儿不行，那不这等着打架吗？你瞧那边4碗卖出去了，我这还1碗没卖呢，那他就得有想法呀啊！人家再买，这闲话就来了，喝吧。那凉粉好喝，那都有特别的佐料。喝这个凉粉啊，除了买碗，除了买勺，买好盘换来之后还得买一刀纸，盯着跑肚拉稀。这一听你说谁呢？我说你呢，俩打起来了，同行是冤家，别搁一块儿，像跟像隔一丈。哎，好在啊地方大，文买卖武买卖全有，赶小孩杜奎走到庙头了，这么一瞧啊真热闹，小时候真来过，没有这印象。在舅舅家练13年武，足不出户，这一放出来一瞧啊，心里痛快。 好了，各位，刚才呢，咱们又听了一段王月波在东城书馆表演的现场版评书《雍正剑侠图》。由于时间关系，今天就先听到这儿，在明天开心茶馆的晚间时段当中，欢迎您继续收听。好 FM87.6 北京文艺广播，接下来将带给您的节目是今晚我们说电影，欢迎朋友们继续收听。 斑马线，文明线，条条